有一点傻。从前美丽诗篇写在你脸，让我忧伤，让我眷恋。曾经与你手相牵，对着天爱的缠绵。曾经为你不能眠，如今你已远走天边。你是否想 就开始分离。 心

我又不能不知他，在仙人界忙，我们自在闯天涯。三海并作几州，文人一醉风雅，在河的北岸闻着冰雪不去的梅花。是谁祸福欺善将几人下，一滴水河畔造物是此处繁华。慷慨悲歌唱尽浓的文化，不在乎英雄是否冲冠一马。 从爷爷那天学鸟身上的神话，和几经变迁地动乾坤的国家，也远古的黄河流淌一尘不染，时间好像早就被这岁月蒸发。成长战旗代替了祖母篱笆，是歌舞升平变成了金戈铁马。天台烽烟四起，诸侯齐奔天下，敢随大浪淘沙乱世再来争霸。 仙人界嘛，我们自在闯天涯。三海并作几州，文人一醉风雅，在河的北岸闻着冰雪不去的梅花。 雁向下， 是谁祸福欺善将几人下，一滴水河畔造物是此处繁华。 雁向下， 慷慨悲歌唱尽浓的文化，不在乎英雄是否冲冠一马。 五千年以后用从眼能往出发，沿着长城去寻找美丽的神话。是当年人看尽中原满是风沙，披云剑只在想当年壮丽图画。走山古道和燕赵就是我的家，北边走笔发现香都是一足下。黄金带上清风伴雪前进是马，才看清原来这故事妙笔生花。 是谁祸福欺善将几人下，水河畔造物是此处繁华。慷慨悲歌唱尽浓的文化，不在乎英雄是否冲冠一马。是谁祸福欺善将几人下，一滴水河畔造物是此处繁华。慷慨悲歌唱尽浓的文化，不在乎英雄是否冲冠一马。 怀中的琵琶，丝竹的喧哗，撑起楼外楼边的铜墙铁马。千年的挣扎，沧桑的变化，逐鹿中原穿梭往来燕山下。 我的生活。